隔千里江河，也要觅，也要寻，要见梦里娇美山川。那里还有几块砖？那里还有碧路泉？不管我会找到根源，那片地，那块田，只意共我折为两段。为我心愿，为我心愿，越过沙漠，过尽火川，寻我少年梦中的片段。不计沙里落，风里倦，那里令我心安暖，那里未我心里愿。不管分隔千里江河，也要觅，也要寻，要见梦里娇美山川。要见梦里娇美山川。